相信全都能变味，心肠一变，闭上眼睛无需坦白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有点亲切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，我们的爱在心上都流眼泪，感情多真，飞越远感受越明显，一两见爱上脸，一见面就更热烈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，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，用安静微笑修行说爱心里真甜，哪怕再爱不能恋，只想见就见，但可用真心把握时间，我们的爱在心上保留原来，心上一遍闭上眼睛无需看，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，我们的爱在新鲜保留原味，感情多深飞越远感受越明显，一两见爱上脸，一见面就更热烈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，新鲜保留原味，心肠一变闭上眼睛无需贪恋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，我们的爱在新鲜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，不用见爱上脸，一见面就更热烈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。 几番起伏总不平，到如今都成烟雨，情也成空，宛如挥手袖底风，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，芳华落尽，一声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是无情的雨，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，人间有我残梦未醒，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，人海漂泊尝尽人情淡薄，忘了淡冷漠，人多少深情不想寂寞，人随风落，自在花开花又落，不怪世间沧桑如何，一尘红雪满腹相思更沉默， 花香飘。

相信你就是我等的那个人。0.3公分擦肩的一瞬，心里感觉一阵万事会不会就是缘分。

遨游这城里，想要你飞得比走去，想要你融化在一起，融化在雨里，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，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想起你，感谢你吸引你，让我碰到你，漂亮的人我迷恋，爱你的人温柔的让我心里面，可爱你的人聪明的让我感觉见，可爱你的人坏的人我疯狂的，可爱你的人漂亮的人我迷恋，可爱你的人温柔的让我心里面，可爱你的人聪明的人我感觉见，可爱你的人坏的人我疯狂的，可爱你的人 不爱

是爱。